自追着狂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沈四一向以为他足够了解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认为自己想要的就是永远闪耀在聚光灯下，仅此而已。突如其来的一封50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他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如宿命般无助，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时间非黑即白，但他努力寻找能够逆流而上的灰色地带，只为与那女人相遇。欢迎收听作家安逸最新幻想力作《寻找时间的灰度》，演播刘宇阳。 沈四把徐之仪的裤腿卷起，露出本该圆润小巧的膝盖，此时膝盖上爆出了一条3公分长的口子，深可见骨，血流的倒不多，但看着就令人头皮发麻。疼不疼啊？沈四大着胆子在伤口附近摸了摸，想看看有没有骨折。你试试就知道了。徐之仪被沈思按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话一出口两个人都愣住了，然后对视一眼，忍不住笑了起来。徐之仪笑就扯动了嘴唇，伤口崩开，血又流了出来。徐之仪，你进步了啊？沈思突然说道。徐之仪雾蒙蒙的眼睛又瞪向了沈思。什么？你没有拿消毒液喷我？哦，早就想喷了，可惜忘在大衣口袋里。徐之仪悻悻地说道，而沈四却被徐之仪噎住了，半天才憋出一句：“你可真有病。”房间里，两人闷了片刻，谁都没有说话。几分钟后，徐之仪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把手机递给我一下。”“ 你干嘛？” 沈四警惕地退后一步，捂住装手机的裤兜：“我当然是叫辆出租车去医院啊。”徐之仪指了指膝盖上惨烈的伤口，我送你去吧，我车就在操场旁边，我去开过来。沈四犹豫了一下。你不怕到医院被人认出来？沈四不耐烦地向门口走去，说了一句：怕就不去了吗？我去开车，你等着，我可不想欠你的。门拉开又虚掩上，将沈四没说完的话隔在了外面。徐志仪松了口气，扯掉塞在鼻孔里的纸团，往床上一倒。这个男人太具侵略性，只要沈四往房间里一站，整个房间顿时小了好几倍。他的身高，他的气味，他的声音，以及他不耐烦的表情和咄咄逼人的肢体动作，将这小小的空间填得满满当当，令徐志仪几乎疑心，这小小的宿舍根本就不是他日常生活的地方。 徐志怡吸了口气，低头看膝盖上那道裂开的口子，试探着动了动，一动就牵扯的心脏为之一紧。他立刻老实靠墙坐好，不敢再尝试了。人一静下来，他便觉得很冷。宿舍没有装暖气，此刻静下来，身上那件薄薄的运动衫便不能再抵挡寒气。徐志怡缩缩肩头，看看墙上挂衣钩上的外套，叹了口气，转念欲拉过被子裹一裹，但一低头，衣襟上的灰尘血污又让他秀气的眉头蹙拢，还是冷着吧。幸亏沈四很快返回，他连句嘘寒的话都不耐烦说，直接走到床前，一把将徐志怡抱了起来，嘴里还不忘抱怨：徐志怡，你以后少吃点。你还想要以后？徐志怡难得动怒，这男人说话太不入耳了。千万不要有以后。沈四也嘴不饶人，边说边将徐志怡拦紧，刚才手一滑，差点将他从臂弯中露出。 一定不会有了，你可以帮我拿件外套吗？ 沈四的动作很粗鲁，抱得徐志怡很不舒服，他默默忍耐之余，尽量将要求说得委婉。沈四抱着徐志怡，正手忙脚乱，根本顾不上他的感受，随口便反驳道： 徐志怡，马上就要到车上了，有暖气，你就别添乱了。 话音未落，已经不容反抗地将徐志怡一路抱出门。行至楼梯间，他一边快速下楼，一边嫌弃地说： 徐教授，请用你的手搂住我的脖子。 这不太好吧。 徐志怡犹豫了，终于露出了点女人该有的坚持。沈大少的涵养终于耗尽， 少装了，再不抱紧，我的手就要断了。 徐志怡想了片刻，终于还是将手绕过了沈四的肩膀，松松地揽住他的脖子。活了29年，这是他第一次和只见过几面的男人亲密接触。被迫紧紧地窝在沈四的怀中，异性陌生的气息令徐志怡浑身不自在，向心中突然长出了颗倒刺，拔不得，撕不掉，不算痛，但又膈应非常。在他的印象中，男女间的拥抱应该是甜蜜与亲昵的，可是此时他与沈四都心存不耐，各自厌弃，让抱与被抱之间衍生出无限的尴尬。顶着管理处阿姨暧昧不清的目光，沈四低头含胸，躲躲闪闪地将徐志怡抱出了宿舍楼。一出门，雪峰便刀刀直逼眼前，徐志怡冷得浑身一缩，下意识地贴紧沈四，整个人都沦陷进那个火热的怀抱中。温热的体温隔着衣服徐徐地熨平了他夜风激起的鸡皮疙瘩。徐教授第一次发现男人和女人的身体是如此的不同，于是徐志怡默默地为自己前两任男朋友画上了叉。沈四鼻息略急，喷在徐志怡的头顶，简直如同火在烧。他疑心时间再久一些，发丝就会发出焦味。他只觉得在沈四咄咄逼人的体温下，他冻得冷硬的身体很快就能融化成水，猝不及防。沈四结实的手臂，硬朗的胸膛，扣紧徐志怡腰际的指节分明的手，以及鼻息间淡淡的漱口水的味道，都在提醒他这是个活生生的男人。饶是一向粗狂不羁，徐志怡还是脸红了。 嗯，这就对了，你也出点力，我们才能快点到啊。 夜色里心无旁骛奔向跑车的沈四不疑有他，只觉得脖子一紧，压在手臂上的重量突然松了，怀中僵硬的身体软化了下来，便立即不遗余力地送上了表扬。这句暧昧的表扬更让徐教授的脸在黑暗中红成了柿子。坐上车很久，沈四才发现了异样。 徐教授，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难道伤口感染发烧了？ 徐志怡羞愤难当， 车里暖气太足。 这样啊。沈思难得的贴心将暖气关掉，还特地把天窗打开一条缝。霎时隆隆的风声如同雷鸣灌进了车里，沈思从后座捞起了那条羊绒围巾，严严实实地堆在了自己的脖子上，然后转身关切地问道： 现在舒服点了吗？ 冻得牙齿都快磕上的徐志怡艰难地点点头，默默转过脸。他 他怕一说话鼻涕便跟着流了下来。冷风呼啸的车里，徐志怡心中刚刚冒头的那点带着旖旎思想的小花被吹得七零八落，早就散得没有形状了。徐教授啊，你说我们俩算不算是患难之交？沈四一边将车开得飞快，一边同徐志怡攀交情。算吧，每次遇到你我都要倒大霉。徐志怡点点头，彼此彼此，一碰上你我也麻烦不断。不约而同，两个人都想到了食堂里各自惊天动地的一摔，忍不住相视一笑。车里空间狭窄，两个人都笑得有些不管不顾，倒生起了一些患难与共的亲近之感。等车飙到了医院附近，徐志怡已经被风吹得没有知觉，连痛都感觉不到了。好了，你下车吧。沈四把车远远地停在医院斜对面的马路上，如释重负地说，我就只能把你送到这里了。什么？你让我自己进去啊？徐志怡半张着嘴，还没有从刚才那句话中回过神来。当然，难道你要我把你抱进去，上明天的新闻头条？沈四莫名其妙地看向徐志怡。徐志怡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状况，沈四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就着路灯昏暗的灯光，徐志怡看了一眼沈四，那双深长的桃花眼正迎向他，眸中金光浅淡，显得那样的冷漠无情，如同高高在上的神祇。你想让我怎么进去？徐志怡侧头看见倒车镜里自己乌青臃肿的脸，忍不住自嘲的一笑，刚才那点儿患难之情已荡然无存。不用沈四回答，他已经有了答案。娱乐圈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比月亮还要遥远的陌生星球。徐志怡站在远处仰头望了望，高处不胜寒的冷意就能了然于心。在徐志怡看来，这世上没有任何德不是以失为代价的。一个人有多么光芒四射，背后就藏了多少阴暗沉晦，有多少人拥戴，就有多少人诋毁。无需走近，他也知道那光怪陆离的世界里开不出白莲。徐志怡微微一笑，推开车门，将那条没有受伤的腿踏出车外，回身对沈四低语，劳你大驾送我过来，你的账还清了，但愿以后我们不要再见了，就连遛狗也请离我远点。不等沈四回答，他已经转身离开了。沈四愣在徐之仪突如其来的冷漠中，眼睁睁地看着他艰难转身，因裤脚卷起来，那条伤腿便半裸着暴露在寒风中，僵直地保持着一个弯曲的动作，靠另一条腿单脚跳着一蹦一蹦地向前挪动。徐之仪的双手垂在身侧，拳头紧握，每跳一下右拳就不受控制地在空中划过一个半圆，动作滑稽又可笑。可是那单薄的脊背却尽可能倔强地挺得笔直，一步一步歪歪斜斜地远去，渐渐融进迷离的夜色中。那个狼狈的身影是那么的安静，安静地控诉着他的背弃。沈思放在方向盘上的手也不自觉地紧握着，好像这样就可以替徐之仪使上几分力。沈思低下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决定，明明已经做足了99步，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迈出这最后一步。为了如日中天的声誉，一切冒险的举动都需要扼杀。沈思谨记着周文日日在他耳边的叮嘱，他不由得将下颌埋在了围巾里，抵御那身体从深处翻搅上来的无力感。徐之仪忍着剧烈的疼痛，忍住对沈思的鄙视，强迫自己连蹦带跳地逼近医院。那愤怒支持着他将背脊挺得笔直，他知道自己的动作滑稽又狼狈，但有什么关系呢？读大学的时候，他发烧40摄氏度都能在实验室里熬着等结果，那时的他才17岁，他习惯了不依靠任何人，刚才那点寄来的温暖在此刻空旷冷寂的大街上显得那样的虚假。直到进了医院的大门，急诊室的护士见他一身是血，推着轮椅过来接他，他这才松开紧握的拳头，重重地跌坐在椅子上。那一刻，徐志怡竟有种在世为人的轻松感。但很快，他发现自己身无分文，甚至连手机都没有带。 推车的护士丹凤眼刮骨脸，不笑便有三分的刻薄。此时他斜着眼睛打量着徐之仪，带出了几分不耐烦，没钱怎么帮你挂号啊？那空洞的声音回荡在急诊室的大厅，被消毒水的味道一搅，像是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划开徐之仪的脸皮。情急之下，他想起师兄方恒就在这家医院任职，连忙报出他的大名。 方教授，你是他什么人啊？ 护士小姐狐疑地上下打量着徐之仪。徐之仪报上了方恒的电话号码，幸亏这号码烂熟于心，即便狼狈如斯也不可能忘记。护士小姐翻看了电话簿，核对之下发现果然无错，想到也许就能借此与院里炙手可热的大人物攀上交情，便试探着打了过去。电话响了很久才有人接起。 方教授，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我是急诊室的护士陈丽，有一个浑身是血的姑娘在我们科室，她没带钱也没带手机，她说她认识你。喂，你叫什么名字啊？ 她一边与方恒说话一边转头问徐之仪。 徐之仪，她说她叫徐之仪。 正在洗澡的方恒伸着手半捏着手机，吓得差点在浴室里滑了一跤。 你让她接电话，她坐在轮椅上不太方便。 陈丽小护士看着膝盖上有伤又开始流血的徐之仪，有些为难。方恒心中一滞， 请你马上一定要找值班主任亲自帮他检查处理，一切费用我来结算，有任何问题请随时联系我，我马上就到。 方恒连身上的沐浴液都来不及冲洗，一把扯过毛巾胡乱擦着，一边诚恳地说， 陈护士，你的人情我记牢了，请你一定替我照顾好他。 挂了电话，陈护士转过脸，非常真心地堆上了笑容。 徐之仪，方教授马上就来，不用挂号了，我推你去检查室吧，我马上叫值班主任过来，你穿得太少了，我给你拿件白大褂披一下吧。 徐之仪方才真正松了口气，这才发现自己正在不可抑制地发抖。徐之仪一向看不惯插队这件事情，但是此时他由衷地庆幸。 徐小姐，你和方教授是什么关系啊？ 小护士一边殷勤地将白大褂披在他的肩头，一边打听细节。 他是我师兄。 徐志仪迎头看上小护士殷勤的脸，将师兄两个字含在嘴里，一时间只觉得像含了一口蜜一般，又暖又甜，竟舍不得说完，也舍不得咽下。刚清理好伤口正在缝针的时候，方恒就赶到了。尽管他家就在医院附近，但这速度也令小护士佩服不已。来不及打招呼，他先不动声色地上下打量了一番，见徐之仪除了脸上的伤口比较狰狞，全身上下就正在缝合的膝盖处有道裂口，腿上其余淤痕都可以忽略不计，又见刘主任神态轻松，便知并无大碍，悬了一路的心终于落了下来。只见徐之仪衣衫单薄，白着脸，肩膀缩着，咬着下唇，强作镇定的表情，这令方恒想起小的时候徐之仪怯怯地跟在自己身后的样子，认识徐之仪好像已经一生一世了。徐之仪的母亲苏青教授是他父亲的同事，也是他的恩师，他最崇敬的人。当年苏青因为与丈夫在回国的意见上达不成共识，毅然离婚，带着只有5岁的徐之仪从美国回到上海，曾经寄住在他家里有小半年。从那以后，这个为了自己事业放弃婚姻的女人便成为了他的偶像，一直到他成为他的得意门生，方赫才明白这对于一个带着孩子在医学界不断逆流搏击的女学者来说是多么的艰难。故此方恒对徐之仪一直关怀备至，徐之仪是他最亲爱的小妹妹，也是他心里最柔软深沉的惦念。即使徐之仪孤身在国外读书的那些年，他也从来没有断过与他的联系。方恒记得第一次看见徐之仪是在机场，他跟在大步流星的苏青教授身后，抱着一只灰扑扑的小兔子一路小跑，并没有因为跟不上母亲的节奏而抱怨撒娇，他甚至没有提醒自己的母亲放慢脚步。 而当父亲将方恒介绍给徐志怡的时候，他严肃地看向方恒，好像不明白他和自己到底有什么关系。才九岁的方恒看着他那个懵懂的有些愣怔的表情，莫名便心软了。他主动走上前，掏出小手绢替他擦了擦鼻子上的汗珠。于是徐志怡突然就把小兔子塞到他的怀里，冲他璀然一笑，两粒小小的酒窝一闪一闪的，令他也跟着笑了起来。再然后徐志怡就成了他的小跟班，他们在同一所学校念小学。课间方恒总是带些小点心去看徐志怡，有人欺负他，他也总是替他出头。很快徐志怡在学习上那种超过常人的专注力与理解力使他越来越孤独，只有方恒能跟得上他的节奏，因为他同样的优秀。当徐志怡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的时候，方恒已经被评为最年轻的副教授，在专业的医学杂志上发表了20余篇论文。他原本以为徐志怡拿到博士学位后会留在美国做研究，没想到他和苏欣教授一样选择了回国发展。尽管这对于他来说并非最佳的选择，但是却令方恒欣喜不已。只要徐志怡坐在他的对面，哪怕不交谈，他再浮躁的心绪都能静下来。徐志怡就像春天的细雨、夏天的树影、秋天的微风，还有冬天的晴空，永远安安静静、爽爽利利的，让他觉得很舒服。迟早有一天，徐志怡会成为他方恒的一部分，他笃定。因为徐志怡看他的眼神和小时候一模一样，充满了信任和信赖。尽管有时候他也会突然开玩笑说：“师兄，我真喜欢你。师兄，这世界上没有男人比你更好了。师兄，我干脆嫁给你算了。”他都一笑置之，真喜欢又怎么可能这么轻率地说出口呢？但他相信没有人能够比他更容易走进徐志怡的心，他不急不躁，徐徐图之。小妹，方恒颤着声音轻轻地唤了一声，唯恐惊了刘主任，下手失了分寸。徐志怡正专注地对付缝针的疼痛，闻声一抬头便看见站在门口气喘吁吁的方恒。他的头发正在滴水，外套敞着，脚上甚至还拖着拖鞋，因为跑得急，白皙的脸上一片潮红。 师兄， 一时间徐志怡只觉得满腔的委屈齐齐地涌上心头，饶是一向坚强如他，也忍不住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滚了出来。有人可以依靠的感觉真好。方恒急急上前两步，伸手捏住徐志怡的鼻子，开玩笑地说道：“眼泪忍住啊，不然刘主任要笑话你了。”说完又转头向刘主任殷勤地问道：“刘主任，这样你费心了，我小妹她伤得重吗？”“挺坚强啊，见到师兄才红眼睛，伤口缝七针就可以了，没骨折，好好养一段时间就好了。”刘主任比方恒年长许多，可是面对方恒这么一个大红人，依然存了几分殷勤之意。方恒也放低姿态与刘主任寒暄，直至徐志怡的伤口被处理完毕，他亲自推着徐志怡找了间病房进去休息。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幻想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本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振作去慰解他人，如